我国代表15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上揭露和谴责了美国、西方国家和南朝鲜极其严重的人权状况。我国代表说，美国是世界头号人权不毛之地，是蹂躏人权的元凶和主犯，并主张国际社会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再也不能默认美国的蹂躏人权行为，而要尽早向美国施加集体压力。他还表示要求欧洲联盟也丢掉无理指责他国的恶习，先收拾好其糟糕的人权状况。我国代表谴责日本对其过去特大型反人道罪行一直拒绝做出谢罪和赔偿，反倒规避承认这一事实，简直是个典型的蹂躏人权国家和犯罪国家。他还说，南朝鲜是个世界最严重的人权冻土带。南朝鲜当局去年四月调派情报院歹徒，在中国浙江省公然露骨的集体引诱并绑架了我国十多名女公民等，但至今依然拒绝确认他们的生死与否，并强调南朝鲜当局的这一行为是21世纪典型的集体引诱绑架行为和特大型人权蹂躏行为。我国代表强调，我国将一如既往坚决果敢地粉碎敌对势力空前毒辣的对朝孤立扼杀活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制度。